杜明所选的目标正是之前各种将他们不放在眼里的魏琛。剑光掠起，无双勾月与迎风布阵之间的距离在迅速被抹杀，另手一抬，沙包飞出。沙包飞出的速度和距离，那全凭手上的操作。这职业选手的操作那能差到哪儿去？脱手而出的沙包根本就是一团阴影，朝着迎风布阵打去。噗，中了。杜明心头一喜，让你这家伙嚣张，上来三秒钟就干掉你。但还没等高兴起来呢，定睛一看，中的不是迎风布阵。一条小飞龙不知何时飞到了迎风布阵的面前，这记沙包却是丢到了小飞龙的身上。小飞龙毫无疑问是罗辑的魅光召唤出来的，不过在这游戏规则中，沙包就是神挡杀神的大杀器，这一包丢中小飞龙后，转眼间小飞龙就已经被传送到了场外，竟然也像玩家角色一样接受着这一规则。 嘿嘿，干得不错。 魏琛对罗辑提出表扬，一边的罗辑却完全顾不上高兴，他紧张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飞出来了。这刚一开始，魏琛立即示意他用召唤兽挡赠一下，如此重任让罗辑压力非常非常大，他唯恐自己操作不好，或是不准，这一挡挡了个空，魏琛可不就被送出了场了吗？还好他做到了，比起高兴，此时他更多的倒是庆幸。看到小飞龙被送出了场，罗辑就想再召唤一只，哪想一看技能竟然无法使用，是处于被沉默的状态。罗辑顿时明白了，召唤师的召唤兽在这场游戏中也不是会被当作无休止的盾牌来使用，但凡被沙包丢到就无法再被召唤，接到沙包的话就可以再使用。罗辑如此想着，不过却也知道在这游戏的规则中，如果接到沙包，怎么也不可能再接一只召唤兽回来。丢到小飞龙的沙包朝地上落去，它是不会自动回到攻击方手中的，攻击方必须自行前来拾取。杜明的无双勾月距离最近，抢不过来拾取，谁想就在沙包将要落地的一瞬，一只手探了出来，竟将沙包稳稳接在了手中。魏琛笑着，沙包只要未落地，那么就可以进行接取，毫无疑问。于是星星这一下接取得手，三人已经多了一次被命中的机会。规则规定，接沙包得手后三秒钟内需要丢出沙包供攻方拾取，这无疑是很值得利用的一点。魏琛看准对方三人站位，找了个空档，正是杜明无双勾月的正身后，喊了一声 接着， 迎风布阵手臂扬起抡出，杜明连忙让无双勾月抽转回身，另外吴起的刺客残忍静默也连忙冲上去补位，想快些接到沙包，哪想两人的角色都已冲出，视线内却根本不见飞出的沙包。 哎呦，不好意思，跳地了。 魏琛很是憨厚地笑了一声，沙包从迎风布阵的身后脱手，就那么垂直落下，居然直接是丢到了迎风布阵的脚下。现场嘘声那叫一个响亮，观众纷纷斥责魏琛卑鄙，但魏琛哪里这个，沙包落地，星星三人的角色早都已经开始移动退走，对于他们而言，离沙包越远当然就越安全。杜明一边吐血一边再让无双勾月转身过来捡沙包，吴起也是愤愤不平的让残忍静默追在他的身后。 不要乱，保持好站位，压缩他们的空间，一个一个对付。 江波涛这时喊了起来。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其实也是很有战术性的，开场刷新时的三角形站位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站位方法，之后的走位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讲究，保持攻击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三人之间要有稳定的呼应。像杜明刚刚出手的这一沙包 被对手接了暂且不说，就算没被接，被小飞龙挡了落地，然后他们攻方又要跑去拾取，这对攻势来说就是一次很严重的打断。沙包丢出就应该保证在攻击线路上有攻方的角色可以接住沙包继续发动攻击，这是这个游戏的攻击诀窍。无论是打躲避球还是丢沙包，亦或是现在用荣耀做出的这个趣味游戏，这一点都是成立的。看到杜明的无双勾月拾取了沙包，江波涛立即操作他的无浪走位，试图和无双勾月的站位形成串联，哪想跑出还没几步呢，就听那边传来一声杜明的叫骂，回来一看，一个六星光牢竟然将无双勾月给困住了。 眼睛要睁大一点啊，年轻人。 魏琛这边感慨万千地说着。 前辈的手段真是精彩。 江波涛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哎呦，你这个小孩倒是蛮会说话的嘛。 魏琛笑了笑。江波涛也在笑，但手上的操作却没有停止。冰创冰冻剑。一串冰晶自地上铺展而过，飞速朝着星星三角卷去，几率降低角色速度的冰系技能无疑在这个游戏中可以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聊得好好的居然偷袭，现在的孩子真是太没下限了。 魏晨一边说着已经操作着迎风布阵避到了一旁。 前辈说笑了。 江波涛并不受魏晨垃圾话的干扰，冰创波动剑不中，剑锋再转，又是一记烈焰波动剑卷出去。火光闪耀着，江波涛想用攻击限制对方的活动空间，谁想一道人影居然直接踩着烈焰波动剑掀起的火浪，就那样直愣愣地撞了过来，强力吸袭。包子入侵飞身而起，膝盖直朝无浪撞了过来。 哎，是算了。 江波涛瞬间意识到，烈焰波动剑这种只是高攻击的技能，在这场游戏中恐怕是最不受忌惮的。比如一击必杀的沙包，这种伤害那是何等的温柔。这不，星星的包子果断无视了这一击的伤害，包子入侵直接迎着烈焰波动剑撞了过来。这种场面真是相当少见。江波涛一时间也来不及操作，无浪被这起强力吸袭直接撞飞了出去。吴起这时却已经领会了江波涛的意图，他的刺客残忍静默已和无浪形成对位，就等杜明的无双勾月从六星光牢里出来。哪想无浪此时竟被这样直接击飞，吴起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对于这样的游戏，大家还是很有生疏感的。 憋住。 这时杜明的无双勾月可算是从六星光牢的封锁中出来了，朝吴起喊了一嗓子，示意他和自己形成夹击之势。星星三位当然是要尽可能避开拿沙包的无双勾月，三人的角色不再站成一团，各寻方向，呼一下散开。他们不止避着无双勾月，连同残忍静默也在避。江波涛看着星星的运转，知道对方也是很清楚这个游戏的玩法和关键，拥有沙包的角色要重点躲避，但是也不能无视无沙包角色的走位，沙包是可以转手的。 再接啊！ 杜明猛喝一声，挥手一掷，沙包咻的飞出。正当前的魏琛正准备操作迎风布阵闪避，却不想这沙包飞的是那么的偏。这不是直接进攻，这是助攻。江波涛的无浪不动声色的归位，抢了一个极佳的位置。杜明心领神会，学了魏琛的把戏，出声欺诈了一下，沙包却是转交了无浪。从江波涛的无浪抢位，再到无双勾月将沙包丢掷，之前看起来还不知如何是好的轮回，在这一瞬间却突然提速。接到沙包的无浪几乎没有停手，顺势就已将沙包横甩出去，没有攻击自己正前方的目标，仅是将沙包横丢向了无浪身侧的媚光。罗辑大惊失色，手忙脚乱的操作下总算勉强避过，但是视角转回一看， 残忍静默竟是用了一个弧光闪，瞬间抢到美光身后，伸手一探，直接抓下了吴浪丢来的沙包，反手立即再丢，中。这一次是真的命中，轮回骤然间的提速让罗吉实在有点跟不上，这一沙包准确丢中了他的美光。但是魏琛的迎风布阵开场就有接到一次沙包，星星有多中一次的机会，这次命中还不足以将魅光清理出场，可轮回的攻势也完全没有因此而终止。残忍静默在丢出这一沙包的同时就已经在朝这边猛冲过来，早已经做好了要捡沙包的准备。这种直接命中角色的沙包守方是不能再失去的，罗辑只能连忙操作魅光飞快离开那沙包，可是他这召唤师的移动哪里比得了刺客，残忍静默飞速踏至拾起沙包，魅光不过匆匆跑开数步，吴起毫不留情，残忍静默手已抬起，沙包就要飞出，忽的一道人影跳出，手中拿砖照着残忍静默脸面就直拍了下来。吴起只觉得屏幕在那一瞬间都暗下来了，这板砖准准地挡着他的视角，都近到如此距离了，哪里还来得及闪？噗！板砖拍在了残忍静默脸上，拍得吴起心下一悸。他本就已经做出了丢出沙包的操作，收拾不及之时还想要躲避这一砖，手忙脚乱的，那沙包很随意的就被甩了出来，轻飘飘的，毫无力道的沙包扬向了半空。 老夫笑纳了。 魏晨大笑着迎风布阵迈步上前，就要将沙包接住。 休想！ 杜明的无双勾月抢步冲来，可是赶在迎风布阵之前，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无双勾月跳起半空，剑锋一抖，回风式。无双勾月所用赫然是75级的新大招，这剑招一出，半空中剑气逆流，沙包受了这一力竟然空中变向，朝着无双勾月方向飘了去。 好小子，挺会活学活用的嘛。 魏琛的迎风布阵眼看到嘴的鸭子竟然就这样飞了，继续喷着垃圾话，迎风布阵的死亡之手朝空中一指。